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了，朋友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较好，风力比较小，适宜交通出行。那么预计未来3天内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西三桥的收费站进京方向，以及京承高速环港桥到来广营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御前营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其中北高桥以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请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怎么样，回来啦？ 回来 还好吧？ 非常好、 这个休假回来的人呐、这个精神面貌和状态它就是不一样啊。 哎，就是 季彤在我的领导下去了南方。 在您的领导下 怎么样啊？ 感谢你，对，感谢你们支持 啊，要不然你和大鹏在这儿为大家服务。 好吧，说到这个去南方旅行啊，前两天我们有听众还问呢， 是吧， 就说这个日子口啊，就咱北方已经全面进入冬天了， 对， 说去南方旅行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天气状况？ 它就是一个深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相当于北京的深秋的， 哎，对，10月底到11月初的大概的这个情况差不多。但是呢你别赶上下雨，哎，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个温度就比较低了，然后呢体感呢也是比较冷的，因为它的湿度比较大嘛，而且呢就是一早一晚啊，早晚的时候还是就是感觉挺凉的，但是太阳一出来啊，尤其是到中午午后的时候哈、还有点晒的感觉 啊。那景色呢？我们关注的是景色， 当然是美的不得了啊！这个不管是山里啊，还是说水边啊，因为毕竟南方的气候条件是 那样的一个情况，景色是非常好的。 找个词儿形容一下吧，找得出来吗？ 美不胜收。 哎，行，真没难住你啊、哎。行吧，那么大家如果选择这个时间段去南方旅游的话，其实还可以。那如果再晚的话，可能就真的有点凉了。 对， 因为南方其实也是有冬天的、啊。 哎，实际上有的地方冬天还是挺冷的，还下雪啊。 那穿什么衣服合适呢？ 像其实我们从。就是北京出发，你穿的那个衣服，如果你到那儿的时候是早晨或者比较晚，其实你都不用怎么来调整的。但是白天还是要调整一下的。你比如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夹衣，就可以了。就是里边穿一个衬衣，外边穿一个夹衣就完全可以了。这是我说的晴天的时候啊，雨天因为我没赶上，这几天去的时候天气都特别好 啊。 如果是雨天的话，我估计还得加一个外套。其实。它在凉的时候其实也挺凉的。 行吧，这边不错啊。 对， 没赶上雨天啊。 那边穿什么的都有，哎呦，穿那种薄羽绒服的人居多。哎，里边有一个衬衣，有的时候天一热的时候呢，就把它敞开。或者说甚至有人就脱下来搭在肩上，当然有的年轻人不怕冷的人还穿短袖穿拖鞋什么的，都有的。 对，总而言之呢，那边是一片秋色啊。 对对对， 这个硬件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去旅游的话。那么软件呢，您提前准备好适合您的着装就可以了啊。 对， 好，谢谢齐彤给我们的分享啊，因为分享也是一种帮助。那说到帮助呢，我们也开始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大家帮忙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啊。我们这儿还没聊完呢，就听众问，哎，你们说了半天这南方季童奔哪儿了呀？ 我去的是江西 啊。江西去婺源了没有？ 叫婺源的地方， 婺源秋天去是非常好的。 秋色有很多地方它就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你比如说到黄岭吧，可以看到那个晒秋啊，就是当地人把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产，对，产的那个菊花黄菊，还有像稻米，就是稻子啊，就打了以后的那个带壳的稻子，还有玉米，还有这个辣椒啊，尤其是辣椒， 五颜六色， 鲜红鲜红。对，他们当地的那个房屋都有一个平台，上边伸出去好多那个像一根一根的木头，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你远看就像梳子似的，然后他会把那个东西放在那个扁圆的那个竹，那叫什么呀？应该我觉得说破了吧，又没有那么深，然后就放在那个里边，就放到那个木头上，就它就从那个房间推出去了，然后接受阳光的那个照晒，特别的漂亮。尤其是从高处往下看的时候，咱们看到那些照片都是那些摄影爱好者站在那个制高点上用相机俯拍的那种。 好多我们都是从图片上欣赏到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几年前那会儿你还没有来到帮帮团、 哦、 我们曾经带听众去过。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好多听众是看到过的， 特别漂亮。而且现在好多有人用无人机在那拍摄，可厉害。 就是没有看到过的听众，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的话，还是可以感受一下的啊，那个场面还是挺养眼的。 挺棒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好， 特别是通州的朋友们，麻烦帮打听一下。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下大家，通州的大吉是哪一天 啊？ 通州大吉， 通州好多地方好像我查了查都有这种大吉 啊。 您是说于家张家湾呢，还是于家坞啊？反正具体的。这个还不好说。 对，反正住在通州的朋友啊，如果您好赶个大吉啊，麻烦您这几个都给说说呗。啊，就是比较著名的、比较有意思的啊，都麻烦您给说说。 好， 如果您方便的话，你可以说说那里都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啊。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奔海淀了，海淀车道沟附近哪儿有修微波炉的？您这问的很具体啊。现在修这种小家电的，就是很具体的地儿真的没有了。一般有的时候有可能考虑。比如说居委会啊，街道啊， 还 有那么个小门脸儿哈， 服务社啊这一类的，或者说有一些超市的 这个外边啊，就是它可能会有那个小的那个柜台。 基本上像品牌的东西我们都建议指点厂家，但是有些像小件的呀，人家还真的不上门。 好像没有，甚至微波炉就比较小。 对，一般都是说你找着他的门店，你给人送过去， 对， 或者是专门的一些大品牌的，他专门有客服，他也可以帮助您修一些其他品牌的，比如说小件什么水壶啊，微波炉啊，就类似这样吧。 对， 比如说我们来做过节目的苏宁邦克，他们就曾经不是曾经啊，他们有这项服务，就是专门修不同品牌的这些小家电。但是这些小家电人家从来不上门，因为这成本在那儿的啊， 得去找他去。 下面这位听众问了个保险的问题。 就是他说在社区啊上的一老一小保险，是2009年上的，明年就满60岁了，那就是明年2019年。啊，满60岁了，说可以领养老金，请问帮友有领取一老一小的养老金的没有啊？就是您领过能领多少啊？说我是叫什么低保 仲裁人员， 仲裁人员啊，有没有低保高吗？就是这个保，我觉得是他说低保是不是就是那个最低限额之类的？ 这个我们还不太了解啊。那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听众对这个比较了解，或者险种是一样，或者类似， 一老一小。 麻烦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对， 或者像这个事儿啊，您可以自己到社区去问一下，因为您本身是在社区上的嘛。那他们在政策上也好啊，在这个条件上肯定是比我们更清楚。如果您说您自个儿出门不方便啊，身体不便，那您可以委托家人或者委托邻居，或者打一电话。现在这个社区的服务都搞挺好的，他们有专门的这种咨询电话。哎，这个一问应该比我们说的更清楚一些。 反正一般的保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你比如说你这个到期了以后，你该领取了，你也得去保险公司办一个手续，然后可能给他一个卡号什么的，等后续的呢，他就会按着月也好还是按年也好，他就会把这个费用直接打到你的卡上了。 行啊，您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听听我们有办过的听众的意见，那么最稳妥的呢，我们建议您就直接去问您上保险的那个地儿，他们肯定是有这个服务热线的啊。好，再来看看这位听众 啊，这位朋友想问问哪有给羽绒服加内衬的。哦，就是在那个羽绒服里边再加一个，就是咱们 再加一衬， 对，俗称叫什么美丽绸啊之类的，这样比较稍微光滑一点的这样的这么一层衬布。 为什么呢？ 穿着好穿呀。 那已经挺滑溜的了，您再加一层又那么滑溜干嘛呀？ 万一他那个是布的呢，或者是毛的那个外边，反正他想加这么个内衬。过去你要记不记得那个什么呢子大衣呀、啊？哎，什么有一些这个大衣、啊，它里边都会有一个内衬。这个得找裁缝铺。 现在有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是专门有一些那个小门脸啊，他们也太有这种修改羽绒服的地方。对对对，或者帮您把那个您觉得不好看的样式给您改了，给您重新弄一个，也有这个重新给缝面的啊，还有重新给絮绒的。总而言之，您去找一个靠谱的地儿，他只要别把您的好羽绒给您换成那个不好的就行了啊。 其实这种的可不是嘛，得找一个比较信得过的 大超市。 对， 大超市有的时候它在顶层都会有这种小的，比如说什么清洗手饰的呀，啊，什么什么那个帮着改衣服的，就类似这种啊。 反正现在街面上少了，你看我到南方吧，就在他们那个街上逛哈，随处都能见到那种小裁缝铺。 是，过去北京的胡同里也有， 哎、 基本上就是胡同头一个，胡同尾一个，包括那个修鞋的、什么修伞的。 对对对。 现在确实在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上很难看到了，但是基本上都给它分摊到一些 大 的超市， 哎， 社区的那些服务站里面了啊。周女士也留了联系电话，我们说一下啊。 13693086878，13693086878。 下面是一个80多岁老人的求助问题啊，这是个寻医问药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您去医院啊。 对，这得去医院。 对，他说我前两天不小心啊提重东西的时候啊，导致叫做第八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哎呦，挺难受的。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逼了他干嘛？ 别那么 有时候逞强哈、 啊。 他就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同样经历过的帮友，咱们能不能交流一下？说目前我这种状况啊，哪个医院就是什么方法能够治疗得更有效、更安全？ 这个 他一定已经是去过医院的，所以才会得出这个结论，而且肯定是拍了片子了啊。但是就是有可能目前这家医院呢提的这个治疗方案呢，他有点担心啊，就是想再跟人交流一下，说你他是不是这样啊，就我们特别能理解啊。 对对对，那分享吧，这位朋友，对，他也留了这个自己的电话，15210868386，15210868386。 通常呢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又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我们就是也会跟您说温馨提示吧，就是您既然已经去了医院，只要您去的这个医院呢是没有问题的医院，就请您相信大夫，相信这个医院， 哎， 他一共给您提供的是比较适合您的好的方法。 一般咱们北京骨科是吧比较强的，这几家医院差不多也都在这个明面上摆着啊，就看您这个，比如说您的医保啊，或者说就近啊，看您怎么选择。如果说从医疗技术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是各有各的绝招啊，都是这个 只要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啊，就是您要相信大夫，相信医院啊。 因为这个病，它现在好多研究成果呀，就是已经显现出来了。其实各大医院都有自己独特的那种独门秘诀吧，咱们这么说俗一点，都有很强的技术。 反正这个岁数的，那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安慰， 对， 陪伴， 对， 还有就是你有过这样的事儿，你跟他一说，哎，他就觉得靠谱， 没错， 信心啊，你要有信心。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在搞卫生啊，擦玻璃吧，我觉得应该是他发现这窗户的缝隙里积了很多的灰尘，哎呀，这怎么清理干净啊？ 我知道他说的应该是那种，就是现在咱们那个不是过去那种窗户，那个都是木头框一擦就掉了。 就他那个推拉的那种， 那种那个缝，其实我们家那缝也挺脏的， 它这 确实不好清理。 你知道吧？就是他这窗户一推过去啊，这边这个缝里头的东西啊，其实你拿抹布啊什么擦擦，哎就好了。然后再推过来，另外一侧你反正你也能擦干净了。 关键是 就是那两个窗户框交界的那个位置， 就那个细缝里头， 那个细缝里你擦不着也抠不着，因为它有两个窗户框在那一抵，那个缝隙很小，但是呢，那个尘土也不少。 反正应该是个爱干净的人啊。 对， 一般像一般的人啊，就没那么在意和讲究的，估计打扫窗户的时候就是擦的玻璃，窗明几净，那面上看都 你看着我干什么？你看着我干什么？ 看得特光鲜。 我就是那种人。 那个缝里好像就不太在意，因为它确实很难擦啊。 要不然您拿牙签什么之类的踢踢抠抠的， 那太费。牙刷应该差不多吧？ 对，因为如果是那个就是浮土的话还好，你吹吹它就掉了。但是就怕什么呀？就是时间长了下雨啊， 渍在上面 了，渍在上面那就不好弄啊。 好吧， 大伙儿出出主意吧。 行，出出主意啊。这个其实还是挺实用的。有 什 么好主意，我也想分享，就是听听看啊。 因为我们俩在家也挺勤快的，也搞卫生。 行，再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葱油饼 啊， 这又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啊。 葱油饼， 葱油饼是用死面做的吗？ 哎，这反正你 就是有发面的，有死面的，应该是哪个 的？有发面的，有死面的 都行是吧？ 对，咱一般咱们烙那个葱花饼啊，这在咱们这个北京的做法哈，就是跟烙饼啊其实差不多啊，就是面反正跟烙饼一样就行了。然后就是做的时候工艺上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加葱花啊。我小时候看我奶奶做呀，上面还要抹一些荤油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做法不一样，比面都是一样的。 但是是发的面还是死面的呀？ 就是跟烙饼一样，烙饼就是死面啊。然后 你吃的是死面的那种。 你要做发面的，其实也 就是说都有是吧？那口感呢？ 口感当然发面饼就是发面饼的口感，就是发面饼加葱花呗，差不多。 发面饼就是吃起来比较软一些 喧腾一些。 对，然后死面的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叫就嚼劲儿，有嚼劲儿是吧，筋道一些。 它不一样，就跟你吃烙饼和发面饼的区别是一样的。 那行吧，那么会做饼的朋友啊，就是您可以说说您的经验。葱油饼这个死面的，既然死面的和发面的都行啊，那它有什么区别没有啊？口感上 你还别说啊，我这回还背回好几个发面的葱油饼。我在那边， 让我再看你一眼。 在那边街上有那个就是做烧饼的小摊儿，他竖着一个招牌写着烧饼。我一想，哇，在北京吃了烧饼，在这儿也能吃烧饼吗？到那一看，他那个烧饼跟咱们不一样，是用发面的，是烤出来的，但是个儿大。 我说来个烧饼，他说你是要肉的还是要葱的？我说你这烧饼还有馅吗？然后人家反问我一句，你见过没有馅儿的烧饼吗？ 咱这儿都没烧饼、啊 哎、对，咱这儿的烧饼 都是芝麻， 哎，芝麻烧饼、 嗯、 就是这个概念不一样，人家那边的烧饼它里边是有肉或者有葱的， 是， 所以它就有馅儿。 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啊、 对，差异 南方的那些小吃啊，尤其是街头巷尾的，就是 对 它特别精致那种感觉、啊、 哎，对对对、 嗯、行，那我们把这个这是饼的事儿啊搁在这儿啊、 嗯、 再看看下面，这是找人的， 找人， 找小学同学， 哎，本人寻找1985届入学的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的同学，1985年入学的啊， 方家胡同就离咱们这儿不远啊， 嗯， 就是小街儿在奔前面，嗯， 比我们年轻，比我年轻多了，1985年才上小学，现在只联系到了班主任李玉书以及陈杰、燕瑞两位同桌。啊，其他的同学呢没联系上的，这样吧、 嗯、 我在这儿公布一下我的微信号啊， 手机 微信同号啊，如果咱帮帮团这个节目啊，就是有同学们在听的话，可以跟这位寻找小学同学的朋友联系啊，电话是13671141465，13671141465。 我特别不会算账，就是八五届他现在应该大概是什么年纪？ 因为85年入学，是不是？比如六 八五年就是七岁了。 1985年六岁，现在小学六岁， 哎、不就六七岁，行了吧？ 啊，六岁， 满足你。 咱说六岁啊，六岁到现在23年，也就 那就差不多是七八七九年出生的，是不是？ 哎，差不多， 嗯， 三十而立的这种年纪 啊， 应该就是他们现在呀、啊。 哦，我怎么觉得不对、 啊？不对，不对，不对！1985年出生都30多了。 对呀、啊，你这个数学是 应该 体育老师教的吧？ 应该40多，四十出头。 行吧，问问大家啊，方家胡同小学的同学。 嗯、对对对对。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转让的信息啊。一会儿还得听北京榜样的啊。 好。这个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北欧欧牧牌的一个电暖器，还有个八成新啊，白色10片的。 嗯， 电话是6474-8945，6474-8945。 这位朋友转让一部轮椅，几乎全新，300元的价格，有需要的联系，电话是13683213579，13683213579。 这位呢转让的是大品牌的先锋牌小太阳取暖器，说买了以后呢就闲置就没怎么用。打算50出手啊，他在西三旗，电话是13621218970，13621218970。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是淋浴用的花洒，那个大个儿的，还带着一根软管和混水阀啊，混合这个两个冷水热水的这个阀门，转让价格一共是20元，电话是15611006210。15611006210。 嗯，这位呢想出售的是摩托罗拉的，这听名好熟哈、啊、MSPM 的，不是叫什么 SMP 的218对讲机一个，对讲机不都是俩吗、 啊、我也不知道 对讲啊、 他可能他就剩一个，另外一个被朋友拿走 了，那没用 了， 是不是就得俩才成功、 啊、也不见得，万一谁手里，或者说就专门找谁手里还有，然后去发信号，然后互相联系 啊。反正他写的是一个啊，价格是150块钱， 哎哎， 我记得前一阵还有人求来的呢。 对对对， 电话是13693207485，13693207485。 嗯， 好，那我们先听北京榜样，一起来学习歌曲。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here we sat down, 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here we sat down, 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看来帮团确实有帮团的速度啊，很多问题呢都得到了我们听众朋友的回复，另外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小问题啊。 是，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赶大集的事儿吧。 规范南北朝说了，通州余家坞大集是阴历的初五初十啊，张家湾大集呢是阴历的初三初八，这个您得去换算去啊，看看就找一个那个带阴历阳历对照的那个日历，您具体的是几号，您可以去算一算。 手机上其实就有。 哎，对对对，这是。他还说了一个线路哈，坐公交车到九棵树，然后到 T101 啊，就可以到了。 另外呢，如果您想了解的更详细一些呢，可以在网上啊搜索，就是通州大集，农村大集，其实能够弹出很多的地点。 好多地方都有。 对对对， 比如说什么牛宝屯啊，什么其他还有其他的地方啊。 还有一些就是常年的类似于那种市场的，其实在通州也还是有的啊。 对对对。 好，说到修微波炉的地方，我们这儿有位听众呢给提供了一个地儿啊，他说您可以奔航天桥九阳公司维修点去修。另外呢，在紫竹桥东三虎桥路里边说都有那种私人修的，说您可以奔那儿去看看啊。 反正是这样，我倒是同意红鲤鱼的说法，他说哎呀，这个小家电吧，你有时候你要修可能也得花钱， 是， 还是 关键你得衡量一下，就是你修理的这个费用、换架的这个费用，以及等的这个时间，它那个值不值当的啊？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如再添一点再买新的呢。 有时候修的话可能也不便宜，你比如说它那个主要部件如果坏了，它那个价格，那个零件的价格和新的机器的价格其实差不了多少。 重点是有些零件它没有了，因为型号比较老了嘛。 对对对。 好，我们来一起擦窗户啊，大家提供的这些方法都挺实用的，真挺实用的啊。 我看有朋友说用那个小吸尘器，是吧， 就是先把那个窗缝里的土先吸走， 对， 然后你就擦就可以了。 对， 但是那个一般呢它擦不到那个绝对的干净，因为它毕竟是有缝嘛，而且时间比较长了。 是， 然后这位听众提供的这方法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都可以借鉴一下啊。他说你找一张没用的卡， 旧卡、 哦、 什么银行卡呀什么一卡通，就类似那种旧卡片 啊， 哎，它上面得用湿纸巾给它包一下、 嗯、 就跟那个刷银行卡那个 POS 机似的、 哎、 就咔，哎，你在那儿来回的蹭， 哎， 哎，刷完了以后能出钱吗？ 那就好了。你想多了啊， 开玩笑 啊， 啊，说一下一下那个划着就干净了。 哎，这是个好办法，那缝不是窄吗？你手指头伸不进去，那卡能进去。 其实不光是这个缝，就类似于这样的缝的地方、嗯、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哎、 是吧，拿那个湿纸巾包上它， 对对对， 去划它，而且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哦。 哎、呦，看来， 对，你一边划了，你还可以一边幻想一下， 是吧？看来经常刷卡。 但是问题，这个刷卡它是花钱的呀， 哎、 它不是给你往外取钱的呀。 对对对，行吧， 好吧， 嗯， 还有听众分享了个方法，就是说用那个白醋，加上点小苏打， 嗯、 给它混成那个水儿、哦，然后把那个液体呢倒进那个窗户缝里， 嗯， 稍微的泡那么几分钟， 然后 呢用那个海绵块，因为海绵块它是可以吸水的、嗯、 对， 如果你还勤快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海绵块啊剪成 薄一点、 哎、剪成那个就是跟那个窗框它一样宽窄的条， 是吧， 直接放进去，那不就连吸汤带吸脏就全出来了、啊、嗯、这个方法还都挺好的、啊、 好办法， 嗯，经验就是来自于生活啊， 回家 大家都给它记着点啊， 嗯， 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葱油饼的事儿啊。 葱油饼，这个朱老师说用烫面啊，其实一般咱们烙饼的时候也会烫面， 嗯， 烫面说大概50%左右。 行、 啊， 这位说葱油饼啊，其实死面的、发面的都有， 对， 就是死面的呢，它比较耐煮，口感筋道有嚼劲儿，而这个发面的呢，一般都是比较松软的那种，就牙口不好的人。 嗯， 喜欢吃这种发面的东西、 啊、发面的软乎、嗯、好嚼、啊、 还有听众说我也做过这个发面的葱油饼，但是没发好，所以就直接改死面的了。 发， 哎，他说如果你这个会发面或者有时间发了再做的话，口感更好， 对对， 因为它松软一些，他建议呢可以加一点那个泡打粉 啊、哦对，你就不用等着发面的那个过程那么长了。 对，总而言之，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死面的这个葱油饼呢，它酥，香酥而薄， 嗯、 而这个发面的呢，香软而厚， 那 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了。 而且从这个，比如说这有，就是有的朋友不爱多吃油脂啊，它这个从这个油的角度来讲，发面的它这个感觉哈，这个油比较少一点。 嗯，还有听众给我们提供了，说刚给我通州的同学打个电话。通州大集的展销会已经结束了、 哦、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就是阴历初几有的那个集、 就是、日常的集、 哎、应该是还在的啊，应该是还在的， 大集展销没有了啊。 嗯， 说到这个集啊，我们在那个南江西的时候也赶上他的那个集，那个集市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让你觉得特别热闹，就是他有那个农副产品大集，那个上边什么都有，哎，这个让人感觉就是你只要有耐心逛逛的这个耐心，那你就是吧，你想的这个事儿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这种， 没有你想不到的是吗？ 哎，对，就是你能想到的，它那什么都有，而且就是那种气氛特别好。 嗯、 特别热烈， 就是凑那个热闹嘛、 啊、对对对， 行，而且还得砍价哈，不砍价都对不住自个儿哈。 您这跟南方人砍价稍微有点费劲啊，语言上他要说他家乡话我真听不懂， 有的时候他就是个乐哈、嗯、 对对对， 砍下个3毛5毛3块5块的、 哎、 他有的时候是个乐啊， 是是是， 行，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想请教一下大家，说这个新房啊装的地暖， 嗯， 放风多少天才能入住？ 放风 那叫通风， 通风、哎、 放风、 哎、 一般就是新房装修就是保底的话啊，就都建议是至少3月吧、嗯、就全部打开， 这是 地暖的话，哎呦，这事儿我还真没研究过。 还有一个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啊，有些材质比较高档的那个特别的，这个你比如说人家都用那个叫什么呀，油漆，咱们用水调漆，它不一样的，就是有些这个高档的这种环保材料，你甚至说你装完了以后马上入住都可以， 嗯， 哎，但是你有条件的话，你但通风的时间是吧，你控的时间越长越好， 你不着急住的话、 哎、 其实时间越长越好， 对对， 既然是新房，咱跟地暖都就先不提地暖的事儿，只要是新房我们都建议 对 保持通风，保底是3个月嘛， 对，因为其实你装一部分和整个装我觉得其实性质都差不多，因为你这一部分的新材料它这个释放的这个天数这个时间 也不比你整体装的那个时间短。 对，尽管是说我开窗通风仨月之后，并不是说这个甲醛就没有了。 哎， 那么它甲醛其实持续是释放的时间跟它的按年头算的，十年以后都有。 就是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了。 对，有空还是要经常的开窗通风啊。 是是。 还有位听众啊，想问一下，他是说，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听人 有朋友分享过啊， 对，听人说治疗灰指甲的医院和一种什么药，他说我是帮一位老人打听的，但是当时呢也没记住啊，想再帮老人打听一下。 嗯， 他把电话留下了，我们说一下啊，13661310930，13661310930。 嗯，这位朋友呢提了个问题啊，他也没有留联系方式，反正大家这个可能也会，尤其是住老楼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他说这墙上啊给打了一个那个戳子，写着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留电话就那种， 好多老楼都有那个， 哎，那小广告，说这看着特别讨厌，就打我们家门对面啊。说怎么把它去掉呢？啊，这个因为那个东西他那个用的那个东西吧，附着力很强的。哎，这个你一般擦是擦不掉的啊，除非你把那墙给抠一块去。可是你把那墙皮你给刮掉一层，万一他过来他再打呢？你再刮掉一层，那不是时间长了就露砖头了吗？ 那个没什么招，那就得重新刷墙。 哎，我看到就是很多这个地方人就是用那个涂料，白色的涂料跟墙体一样颜色的涂料把它覆盖，但是多少可能还会这个透出一点，因为它颜色实在是太深。 对，那个还真没什么招，就是两手抓，一手呢就是注意防范，小区里面的这个负责的人哈，或者说邻里之间就注意防范，你就别老进来上我们家墙上这乱， 是 乱弄来。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特别多的话，那就只能重新刷墙， 它 拿水是擦不掉的啊。刚才有一位不知道是老先生啊，还是这个，老人家吧， 啊 对，他是说想问一下那个骨头的事儿，是吧，骨折的事儿。 哎，对，就胸椎 啊这个第几节了。 我们这儿有一位叫做心灵手巧的姥姥， 嗯， 提供了一个方法啊，他 说 这老人家需要后期治疗，说可以去哪儿呢？他的经验是国医馆，说在东直门东四十条路口东北往北走， 哦， 一二百米吧，说那儿可以按摩呀，可以扎针灸什么的。 哦， 嗯， 但是这个压缩性骨折它 和您说的这个 按摩吗？ 哪儿疼哪儿疼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啊，对 啊，这个还不能随便 瞎摸。 哎， 对 啊，这个如果错位很严重的话，那必须要经过手术。 嗯，所以还是得去大夫那儿， 对， 正规的骨科吧， 遵医嘱 啊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也得先看你片子，也得先给你这个测定啊，你适不适合这种方法来治疗。 重点是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我们很多事情也要谨慎一些啊。 嗯， 好，我们先来把这一组的这个求购信息说一下吧。 好，很多朋友求购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台啊九成新以上的排水滚筒洗衣机，要求是5公斤的那种啊，没有维修史，干净好用。联系电话是13501159180，13501159180。 这位听众呢，首先要恭喜您啊，他说家里呢即将有小宝贝要出生了， 哦， 所以呢得来些人照顾月子。 哎， 但是床不够，所以呢想求购的是实木的沙发床。哎，就是拉开是床，嗯，平时得推起来，要不然家里没那么大地儿。 就是，沙发啊， 哎，说要个实木的沙发床啊，怎么也得80%新吧。 嗯， 说最好呢在九仙桥附近，最好新一点，因为宝贝的这个整个居住环境还是最好干净一点比较好， 是是， 大家尽量新一点啊。九仙桥附近，电话呢是13501159180，13501159180。 好，这位朋友呢也是一个这个孩子的用品啊，但是他是一个全新的儿童秋千，想要换一个儿童头盔，或者是转让这个求购那个，呵呵，都可以。儿童秋千是我估计也是在室内 玩的，就是在屋里头玩的， 哎， 小朋友的那个塑料的那种。 嗯，儿童头盔啊，那个戴在 头上骑自行车的。 嗯，对， 你就甭解释了。 电话是13269937598，13269937598。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 名牌的30厘米全新的多功能的电饼铛，它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左右啊。 嗯、 电话是13520007322，13520007322。 这位呢想要求购一个卡西欧电子琴，要求是 CT620 的这个型号啊。CT 哦，这是他求的是电压转换器，而不是琴啊。卡西欧电子琴 CT620 的电压转换器，电话是13691419404，13691419404。 这位帮友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电火锅，他没接受价格呢，说可以商量啊，嗯、没有具体说。电话微信同号13693136792，13693136792。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修手表的工具，他叫什么呢？压盖器，或者又叫压盖钳，就专门卸那个手表后盖的那个工具。电话呢是13681581687，1368158168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我跟帮帮团的一位大姐已经这个转让了这个卷发器，哎呀，我们有缘相识，还挺高兴的。感谢这个平台。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反馈了，前一阵呢有。就他呢向我们求助关于一个小宝宝有紫癜的问题啊、 哦、对 就身体的问题、 嗯、 啊，他说得到了好多帮友的回复还有这个指导，谢谢大家了。目前呢孩子的这个状况呢已经非常稳定了，再次感谢我们帮帮团这个爱心大平台。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和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这首歌给大家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挺契合我们的节目的气氛，叫只要平凡、 哦、 我们这里就是特别接地气嘛、 哎、 所以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嗯、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种互相帮助互相提供的温暖呢却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不平凡、 哎、没错。 好，我们继续来忙活大家的事儿啊。其实刚才那位80岁的老人家吧，好多听众都给您发信儿了，说您啊、嗯、还是得听大夫的， 对， 上正规医院，该手术就手术，说也别有太多担心。那如果说大夫让您做手术的话呢，一定是评估了您的身体状况是可以的， 对， 才会给您提这个建议的。那经过手术之后呢，嗯，好多老年人都改善了生活质量，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哈。 嗯， 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 对，尤其是这种是叫什么呀？我觉得它是一种创伤性的啊，就、 嗯、 是骨折嘛。它，你要是用纯粹的那种养的方法， 他如果是最开始就是错位的，其实并不好。如果真的是在长上错着位长着，那就更痛苦。 对，因为就是年纪大的人，如果说要手术的话，那么大夫在建议的时候，一定是评估了您的身体状况是可以的， 是的， 才会提这样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他肯定也会选择保守治疗的方式啊。 哎，刚才那位朋友说这个墙上有个这个特别难看的小印， 您这不错了，您这才一个，我见过那 一面墙 都是的，都快成花的了。 哎，这我觉得公园韩泰给的这个建议您还可以暂时用一下。他说您找一张有福字的画哈，这个或者甚至直接就贴上一福字， 嗯， 是吧，就省得刮墙了。这个然后面积大呢，咱就贴张年画。 对，反正就是能盖住的目前可以拿这些画盖住。但是像有的人特别讨厌，他真的是把那个那整面墙全给你摁上这个，那就只能重新刷墙了。 等着这个社区啊、物业啊来处理了啊。可以反映啊，反映给这个社区，反映给物业。 关键是这他拦不住，真拦不住。嗯，无孔不入啊。还有听众不是问到那个灰指甲吗？我们好几位听众也是提供了，还把药的照片都给发上来了。 哎， 这些字儿你认识吗？ 我试试吧。 环比同安乳膏是吧？ 对，啊，双极制药出品。 还有复方多年菌素 B 软 膏 啊，行。 可以，您去选一选啊。 嗯，这位听众啊 ，YS2008 说方庄有一个东方医院，治疗灰指甲效果挺好的。他说我在那儿治的已经都好了。 哎， 当时用了两种药，一个是达可宁，还有呢就是哎， 就刚才那个， 对，跟我们听众这个提的是一样的啊，叫 环比 同安乳膏。 嗯， 得，我把这几个字儿我给您